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2集《算账三》。而外院中的沈信此刻正和沈秋面对着沈贵和沈万。 啊，大哥，这都是误会。 沈贵有些焦头烂额，他并不知道任婉云想要让沈妙和沈清姐妹议价的事，而沈妙被关入祠堂是因为沈妙之前犯了错。沈贵对沈妙那一日在荣景堂顶撞自己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自然对关沈妙进祠堂没有意见，谁知道在这节骨眼上出了事。 二叔，这可算不上误会。 沈秋上前一步，他紧紧握着拳，极力控制着自己想要上前将两人掀翻的冲动，说道： 祖母寿宴，独我妹妹一人被关在祠堂，我想问问她是犯了什么错，为何门口又有那么多守着的护卫，这些护卫都不去救人，就在外头看着。二叔三叔，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护卫本就不是去救人的，而是要堵住别人的路，想方设法的要我妹妹的命呢？ 沈秋毕竟年轻气盛，说话自然不会思前想后，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他也没有辜负沈妙的期望，甚至说的话比沈妙想的更加严重。此话一出，沈信面色一下子沉得要命，而沈贵和沈万吓了一跳。沈万连忙劝道： 大侄子，你怎么能这样说，五娘是我们的侄女，我们怎么会害她呢？ 他看向沈信： 大哥，今日之事都是一场意外，大哥与我们生活这么多年，我们若是要害五娘，怎么会将她好端端的养得这么大，大哥不信我们吗？ 沈万本就是个读书人，做出一副光风霁月的样子，很能够糊弄人的心，仿佛这世界上只有他是刚正不阿似的。可沈信偏偏不吃这一套，若是从前，他大约也会觉得这是一场误会，毕竟这么多年他们将沈妙养得这样好，甚至沈妙也愿意与他们亲近。可是今日的事情一出，他再看这些人，只觉得不过是一些斯文面皮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于是在沈贵和沈万吃惊的目光中，沈信大骂道： 放你娘的屁，你们当老子好糊弄，我把娇娇交给你们，你们想害死她，关在祠堂逼她嫁人。沈贵、沈万，你们莫以为老子不在京城，老子的女儿就能任你们欺负了。今日我沈信就把话撂在这儿，等娇娇醒了咱们走着瞧。 沈贵和沈万目瞪口呆，沈信虽然是一个粗人武将，可这么多年来在他们面前总是收敛着自己的粗脾性，虽然不比那些文人优雅，可如今一看才知道这沈信骨子里便是一个流氓。这话说的让沈贵和沈万都不知道该如何接。其实沈信也是被气到了极点，本来看到自己的女儿身陷火海，一颗心就又怒又痛，后来沈妙昏厥之前说的那句话则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的越是简单，让人遐想的就越多，甚至让沈信猜测沈妙在沈府里过的是怎样的日子。自己想的越多，看两个弟弟就越是厌恶，如果可以，沈信恨不得抽出剑来将这两个畜生一剑给劈了。 住口！ 身后传来一声怒喝，众人齐齐回头，瞧见福儿、喜儿扶着沈老夫人走了过来。沈老夫人也是差点气急攻心，她一生最好面子，今日却是在她的寿辰宴上当着定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出了丑。沈信和罗雪燕兴师问罪的模样，宾客们都是亲眼瞧见的，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于是匆匆离去，便只剩下才进行到一半的寿宴。此刻宾客们全都走了，于是他便也匆匆赶来想要问罪， 谁知道一来便瞧见沈信质问沈贵沈万的场景，自然毫不犹豫地出声。沈秋回过神来，瞧见沈老夫人唤了一声祖母，态度却不甚热络。从前沈元在的时候，沈老夫人便偏爱沈元一些，大家都说那是因为老夫人不喜欢打打杀杀，沈元走的是文臣路子，所以老夫人偏爱沈元。可孩子大多都会有一种直觉，沈秋直觉的不喜欢亲近沈老夫人，后来回来的少了，就更是疏离。这一回亲眼目睹沈庙深入陷阱，这项筵席竟然还能继续下去，沈秋心中不是滋味，更恨不得立刻为妹妹出头。沈老夫人横了一眼沈秋，目光又扫过沈信，终究是端出架子说道， 老大家的，你刚一回府，对你两个弟弟发的是什么威风？怎么要把将军的架子摆到我沈家来吗？ 沈老夫人年轻的时候虽是歌女出身，暗中手段不消说了，面上却还是十足的温婉贤淑，把个老将军治的是服服帖帖。老将军临死前便告诉过沈信，沈贵沈万走的是文臣路子，唯有沈信继承了衣钵，要扶持两个弟弟，一家子千万要和和睦睦。沈老将军在世时同沈信父子情分极深，他的话沈信总会记在心上，所以这些年来倒是对沈老夫人的尊敬不敢一丝一毫。可历来人的感情都是向下的，父母疼爱自己的儿女，儿女疼爱下一辈儿女，却极少有疼爱父母超过儿女的。沈信也是一样，一个没有血缘的娘和自己的骨肉，沈信自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骨肉。沈老夫人这话如今在沈信耳中一点用也没有，他对着沈老夫人抱了抱拳， 母亲，不是我在府中摆架子，实在是今日之事有蹊跷，我身为威武大将军，连自己女儿的安危都保护不了，有何面目去见沈家列祖列宗？岂不是愧对了自己在外威风的名声？此事我必定查个水落石出，今日本该是给母亲祝寿，可儿子不孝，实在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娇娇陷入困境还若无其事，所以只能日后给母亲赔罪。 他一番话明里暗里讽刺的都是沈庙陷入困境，这些沈家众人却还有心情继续筵席，若无其事，其心可诛。沈老夫人呆立原地，沈信从来对他都是规规矩矩的，年轻的时候他也曾想过用别的手段将沈信整死，可老将军疼爱沈信如命根子，让他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但沈信大了更是没有法子，不过沈信待他尊重，他也乐得做戏，这还是第一次沈信这样强硬地反驳他的话，惊得他一时竟没有作声。沈信再转头看向沈贵和沈万，语气阴沉道， 此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然会查个一清二楚，二弟和三弟告辞了。 他转身大踏步离开，看也没看其他几人一眼。沈秋连忙跟上，待走出了东院，沈信才对沈秋说道， 马车上那匹火鼠毛披风等下拿给你妹妹吧，我看着府中凶险不比战场，你妹妹比老太太需要的多了。 是。 沈秋喜出望外，随即想到了什么说道， 爹，妹妹晕过去前说什么亲事，咱们也得查一查，这些事情西北可从来没收到消息过。 哼。 沈信沉声道， 我看将军府里妖魔鬼怪不少，这次你妹妹差点送了命，找出那些个不要命的，老子一个个大刑伺候。 临安侯府，谢锦行方回到屋中，便瞧见桌前已坐了一人，白衣翩翩，折扇轻摇，正微笑着看着他。 你来做什么？ 谢锦行放下手中的剑问道， 听说你去神府找东西了，结果如何？ 高阳笑问道， 没有， 我早猜到了东西不在神府， 高阳摇头，面上闪过一丝失望。 东西不在神府的话，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细锦行在他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还能如何？ 不过沈信这次回京，民企可能会有新的动荡。 高阳瞧着他，手中折扇微微一顿。 傅家这个时候会不会…… 他把手放到脖子上，比了一个杀人灭口的动作。 沈家功高盖主，烈火烹油，迟早有这一天。 谢锦行喝了一口茶，语气平平地评价，丝毫没有半分同情。高阳耸了耸肩，突然想到了什么，从怀中摸出一个碧色小瓶。 那、上次听铁衣说你手受伤了，给你配的药。 小伤要什么药？ 谢锦行皱眉。 我这药可不留疤。 高阳硬是将药瓶塞到谢锦行手中。 留疤便不好了。 我又不是女人。 谢锦行躲瘟疫一般地将药瓶抛回。 拿回去。 哼，你若是女人，自己就哭着求着找我讨药了。那、拿去吧，这药金贵得很，一瓶价值千金呢。 谢锦行扫了他一眼，嘴角不屑地勾起，却突然想到火海中少女毫不犹豫地将沾了火的灵牌往自己手上烧的画面。怕留疤，那可未必呀。沉吟了一下，他伸手将药瓶收回怀中。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